京时间19点整。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指针里的个性路径，恰是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贫困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镜头前最亲切的笑脸，每个场景都映入我双眼。 大家好，我们是 DJ48 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快车道今日新闻关注： 新飞度潮跑体验登陆厦门，年轻小车值得关注； 一汽大众关注生态，荣获年度品牌公益奖。 快车道今日车坛一周秀，给你带来 车市新闻大八卦。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近日，潮跑无边界新飞度体验活动在厦门举行。活动当晚，广汽本田精心策划了一场无边界黑夜潮趴，动感十足的酷派空间，劲酷的 DJ 打碟环节，营造出活力轻松的派对氛围。而刚刚在广州车展亮相的广汽本田新飞度，90后营销团队代表通过一段与知名 rapper 的车型亮点 battle， 将现场气氛推至沸腾。 日前，在中国汽车报主办的首届中国汽车公益盛典上，一汽大众迈向生态文明、向环保先锋致敬的公益资助计划，凭借社会影响力、覆盖范围、资助金额、项目内容等方面的卓越表现脱颖而出，荣获年度品牌公益奖，号召我们为生态文明建设者们点赞。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欢迎收听快车道车坛一周秀，我是赫儿。 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老车。 嗯，今天我们既然来了解一下这周的行业新闻了， 来关注一下车市新闻。 对，我觉得我们最近的车市新闻都是离不开新能源的车，今天也不例外。 就是天天带着电是吗？ 对，是这个说是新能源的续航150公里以下补贴或取消，然后超70%的产品受到了波及。 好，特别好。结束。 这什么叫好，特别好呢？ 嗯， 这 就是洪城的意思呢。我们的电动车都得向特斯拉看齐，动辄就是400公里以上。 嗯， 我是觉得这样的啊。一般如果城市的续航里程，一辆新能源车标注是150公里的话，那么 sorry， 综合工况下你也就能跑个100公里。 嗯， 然后如果再跑2年电池衰减的话，对不起，这辆车你基本就除了买菜什么也用不了了。 对， 就等同于一辆可以上牌的老年代步车，那我何必呢？何苦呢？ 所以其实这个一个政策发放出来了以后，你发现会对一些新能源车企的这个产品力度有所提高，就是让他们必须是往上走，你别往下看，就是下探到什么的老年代步车这个程度啊。 哎，我问二位啊，你们要是觉得现在一辆15万元、10万左右的这样一10万到15万区间吧，就是补贴完之后到手的这样一辆电动车，恐怕就2个座了。但是你们觉得续航里程大概在什么样的一个量级是你们可以接受的呢？就是正常能够满足日常使用， 200公里吧， 200公里最低。块儿呢？ 差不多。 真的就差不多这样， 对吧？所以从目前咱们这个使用半径和咱们能够接受的使用习惯上来看，150公里绝对已经是很不够。 其实真的是这样，你算一下啊，我们北京很大了，咱们在全国来说都是比较大的。你从东边跑到西边，假设车路上还不堵车，假定啊不堵车，比较通畅，这一圈下来，这一单程下来也得35到45公里。 嗯， 这一个往返你还要回去吧，这就是将近100公里了。 就这么说吧，从北京的南苑机场跑到首都国际机场，你150公里的续航都不一定够。 嗯， 对，这要是个往返，真的有可能会出现其他问题， 对吧？ 对，而 且所以这真的就是平时，比如说你算好的距离，你加到公司或者什么，就是短途的这种行。 对，他在题目里边提到了一个70%的产品受波及，这个我觉得是中国目前市场一个我个人感觉不太好的一个现象。就是国家对这个新能源政策的一个支持，这个是好的，这方向没有问题。但是呢，很多企业可能也认为这里边它能够看到了一些商机， 钻空子呗。 对，钻了空子，然后开始疯狂的上马一些，在我们看来不是特别成熟的这种电动车和新能源车的项目。 嗯， 就是为了能够拿到国家的一些补贴呀、一些政策上的优惠啊，甚至于他们还拿到这个项目这个批文啊或者什么东西之后，还有可能再去做一点别的。但是生产出来的车我真的是觉得不太好。你看这一段时间的新闻，我们会听到很多这个电动车的牌子，你之前你都没有听过，就是感觉一夜就什么来着， 一夜春风吹满地，满地全是电动车。 哎呦，这不错， 吓死我，因为你要背诗呢，我的妈呀。 对，是这样，大家都知道，不知道啊， 我你还不了解 这是什么品牌。然后你再看它的一个整个产品这参数介绍，150、200、100多，也就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政策一出台啊，是会把新能源汽车的一个门槛提高了。我觉得它这个 就是中国目前我觉得就什么现象别跟风， 对， 跟风的话一定要出问题。 我最后想跟大家系统的来介绍一下它这个上升跟下调的这么一个区间啊。说现在补贴是按里程重新划分了，续航里程门槛提高到150公里，这我们刚刚提到的，由原来的100到150公里的20000元补贴将被取消，然后150到200公里的补贴也将由3.6万元，就是36000下调到20000元。然后同时分档从原来的3档调为5档，然后退坡方案不断的这个细化，更具针对性，我觉得。 对， 就首先它这个不是说一刀切，我就说我所有的补贴都没有了，它只是提高了一个新能源车型的一个门槛，然后有的是被取消了，有的其实是被下调了，我觉得是个好事儿啊。 要我就一刀切， 但你一刀切，其实我觉得一刀切也不完全利于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其实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循环的一个产业链的话题问题，不是说单纯我们割裂开其中任何一环来看中国目前这个新能源车包括电动车在内的一个发展态势。 我其实 就是我们都说汽油车它消耗汽油，汽油是不可再生资源，对吧？慢慢的越用越没了，就少了。那你制造电池，电动车靠电池，你制造电池是不是也要消耗其他的物资和资源？那你这个东西多了，但你其他东西可能也就少了。其实这东西一定要，我觉得是把控好，不能就是这种一窝蜂呼下全上。 就你的意思，锂挺贵的，别瞎造，整这便宜电池也费锂，那咱就直接造点好的，是吗？ 对。 而且他这好像提到了说是不只是有下调，其实如果要是你这个产品达标了，然后达到了要求的话，它有一个补贴返生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就是续航里程再高了，你不光你返生，我觉得产品力度好了，大家都买你产品。 对， 涨的事儿我们就不看了。但是我真的说，如果是150公里都没有达到的车，你就别造了啊。咱们先这条新闻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啊，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关注其他的车市新闻。State of mind, calling the best players. You know who you are. Steady shooting for the moon, 'cause you a real superstar. No one can judge as long as shots fall. I'm talking real courts, real basketball. Multiple degrees, the way I'm taking you to school. Even when I'm on fire, still every move is cool. I go hard, but it's not for the compliments. Try to guard this as I take shots with confidence. Has been in Kobe, yeah, you know the deal. You know Black Mamba strikes, it's game time for real. Come on, Super NBA.Super NBA, it's game time all day. 一个空中借力，你想热血对决，我揭晓你的挑战，那我给你看我最喜欢的麒麟灌篮。我不会听别人的声音，因为我有独一无二的自信，只可以依靠自己的努力，所以凌晨四点还在练习。黑曼巴实在太酷，他玩船代表什么事赢的态度。Super NBA You know I came to play Super NBA It's game time all day every day 最强 You know how we play 最强 Best move out the way 最强 True skills on display 打爆全场 It's Super NBA It's game time okay It's game time okay It's game time okay 打爆全场 It's Super NBA It's game time okay It's game time okay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这个北美的消息啊，说是刹车灯的故障，然后现在起亚美国召回了50万辆车，50万估计得多吧？ 咋整的？这刹车灯怎的了？ 就是现代跟起亚两个品牌啊， 供应商的问题吧？ 对，这里面包括了39万辆的2013到2014年的现代伊兰特，还有2012年到2014年款的起亚的福瑞迪。 对，它这个问题就是这个踏板臂跟刹车灯开关之间它有一个聚合物的制动器，它那个制动器的垫啊就是磨损会有老化，然后刹车灯会一直亮。 嗯， 然后更重要的是驾驶员可以在不踩刹车的情况下切换出 P 档，也就是说可以挂到 D 档或倒车档。 嗯，这个就相对来说会比较危险、啊。 哦，那就是那个刹车止损那个机构不就被破坏了是吗？ 嗯， 这就不是个刹车灯的问题，这是个。这是个挂档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啊！ 所以说马上进行了一个召回。从 我跟你讲，刹车灯可以常亮，刹车灯甚至也可以不亮，这个都好办，换个灯泡的事儿、 嗯， 对吧？但是如果是因为刹车灯亮了而导致说我不踩刹车就能挂档，这个事儿就特别可怕了。 嗯， 你要知道，大家伙开自动挡车的人都知道，我不踩刹车就把档挂上，车自己往前走了，你这什么情况？而且关键有一个什么情况，就是。我们可能不注意，如果说我注意，我知道我就挂一下，我脚底我大概有数。有你看很多现在的事故，为什么说就有些车都撞墙又撞车的，他不就是他莫名其妙车动了之后他不知道该踩什么， 嗯， 所以就会产生隐患了。 嗯， 对，但现在这边给出的一个解决方式也只是说召回之后两家公司会承诺更换刹车片的制动片，就会更换刹车制动片。哎，对， 它其实不就是那一块出现的问题吗？ 对，嗯， 主要还是安全隐患。 对，老车说一下那个召回的日期呗。 两家公司不一样，起亚是从1月30日开始召回， 嗯、 然后现在呢是从12月8日 就已经开始召回了。 嗯、开始召回了。 等等， 对， 北美， 对北美， 跟咱们有啥 关 系？ 那也能看出这个公司的态度啊，在哪儿都是、 哦、 这有对比了，就要明白吗？ 吓我一跳，我刚想说朋友们赶紧抓紧时间去换呢，然后你告诉 我这不是上来就告诉你这北美消息吗、 啊、北美 别没事就是去起亚三四店说你给我抓紧这给人弄一头雾水啊，不是 老车你这国际警察呀、 啊、 管得挺宽的、 啊、咱们就说出现过这样的事件 啊但是目前不是在中国是在北美， 那不会有问题了，因为国内的供应商跟北美的完全不是一套， 对， 那都是咱们国产的啊， 嗯，说明进到中国的这个 还挺安全的是吧？ 对， 要不说什么还得是中国制造、嗯、 来啊，我们再往下看一个比较感兴趣的车， MINI 换 logo 了，2018年在所有车上采用了一个新的 logo。 哎，我先问你们个问题呗，就是那个就是什么咱们水果手机里边那个有几代更新完了之后那个图标不特别扁平化吗？ 嗯 嗯， 对吧，起码现在我们用的都是属于这种偏扁平化的这种图标和 logo 了， UI 设计、嗯、 你们就是在刚更换的时候你们就有一种什么感觉？ 丑， 肯定很难受啊！ 就感觉三维变两维，一下变拍扁。昨天还是36亿，今天就变成了。 你这 反正就是 这词儿一套一套。今天啊，可以，嗯，行了，你不用说了，我们大家都明白你的意思。 对，但是我说实话，这个就是 什么东西它发生了变化，肯定都得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那 mini 这个新 logo 一下子由36D 变成了这个， 我是觉得不洋气了，说实话。 嗯，就是变成纸片了， 就是扁平化，确实扁平化设计， 一下从3D 变成了2D、 干啥呀？省料呗。 这个 logo 怎么还省料呢？ 那你整非得整这么扁干什么？这原来是拿那个就塑料做好贴上去的，现在靠画呗，是吗？是这意思吗？ 那画还是手工的。 所以其实我是没太明白为什么这个 mini 非得换 logo， 而且它这个法兰克福车展上电动车也都用了新 logo。 啊、对，就这个。 其实这东西不难理解。你看，就是很多大品牌它的 logo 的一个演化史，其实很有意思。我记得 越变越丑呗。 标志，你要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看看标志。 原来是一群小狮子。 阿斯顿马丁。 现在变一只。 米其林。 嗯 啊，奔驰。 米其林瘦了。 不，但米其林是胖了。但是米其林越来越可爱。我看过最早的米其林，你知道给我感觉像什么吗？ 嗯， 像一个消防员穿了那个臃肿的一套那什么、你要给他扣个帽子，就感觉跟消防员。 其实他那一圈我们说肉的那是轮胎 啊， 但是他就是品牌的这个 logo， 其实他是对一个自身产品很好的一个形象宣传 啊， 就很形象，你能够通过这个 logo 来看出他这个品牌里面蕴含的一些东西。 好吧， 其实 这个他们官方给出的解释就是说。把它这个原来的这个 logo 简化了之后呢，就是为了让它黑白的这个对比更鲜明，就少了很多灰色地带，就可能是它的融合性或者是包容性会比较强、你在各种场合就不至于出现调色的一些问题吧。我觉得差不多、 就 是、 其实非黑白还省料 啊。 mini 要换的不光是 logo， 那个车型以后还要搭载，从2018年开始要搭载7速的双离合变速箱。 是， 对， 这个期待一下吧、但是我觉得如果我在大街上看到一个这个 logo 的 mini， 我真的得缓缓。 好像现在要是你能看到这个 logo 的，应该就是 mini 的电动车。 我们赶紧把川的那辆车的 mini 的那个标给它抠下去，然后每个人手绘一个。 我给它画一粉红色的。就这个真的是你突然觉得说一个高大上的东西突然变得这么简化了。 来，听众朋友来投个票吧，就是你们也看一下这个 mini 的全新 logo 跟老 logo 之间的区别，你们来感受一下这个 logo。 老 logo 了，我的妈呀， 这个 logo 你们会不会喜欢呢？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让一个我们讨论一下，微信搜索快车到 FM 即可。 哎，你说咱们那个 logo 不能，哎不是，咱们那 logo 好像也不能再评了，是吧？已然是二维的了，二 D 的了，再变就成简笔画了。 哎，我知道了，我们可以反其道行之，把它做成八维的。 你弄死林超吧，好吗？快点儿。好，这个休息一下吧，一会儿回来。 宁等一分不卡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D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下面一条消息，我们关注一下丰田公司啊，说丰田宣战了电气化，2020年初将推出10余款电动车，这得又一转战电动车市场了。 其实丰田推出这个消息，我倒不觉得很意外，因为他从之前的一些产品当中来看，下一个重点，他一定是布局在电动车和新能源车这一块。 为什么呢？ 这个是一定，日本企业啊，尤其日系的车企，它一定会走在前面的。 前面吗？ 它确实是有着先天的一个优势和 经验。斗谁呢？这不，我跟你说， 来吧， 为什么说他们走在后面？ 反方这个同学先发言。 The first， 开始你的表演。 第一，咱们国产这各种电动车什么管的是50公里、100公里、150公里、200公里，造了一堆了，好几个。咱们北汽集团都已经宣布多少多少年说停售这个燃油车，过两年不就是马上要在北京停售嘛，对吧？然后中国车企已经陆陆续续出了好多了，然后这边奔驰宝马坐不住了，才开始发布自己的新能源品牌，对吧？EQ， 对吧？宝马包括现在那个法兰克福车展出的那个X几来着， X8 是吗？就那个可难看那个了，也是电气化的， 忘了， 对吧？奔驰宝马奥迪e-tron应该算早的，但是你也没看它有什么实质性产品，这个时候丰田才姗姗来迟，告诉你我现在才要出个新东西。 这个也 真不是姗姗来迟， 它的这套系统不是说是纯电， 你说油电混， 哎， 哎， 油电混 啊，普锐斯那能做姗姗来迟吗？ 但它现在要出的这可是纯电呢、哦。 对，这个是纯电。其实这个东西它，其实这里边有它自身企业的一个发展战略。它为什么不愿意发展纯电，而一直坚持油电混？ 为什么呢？ 你看雷克萨斯下面有很多车都是油电混。 为什么呢？ 对，丰田现在也有很多油电混。 为什么呢？ 哦， 为什么呢？ 你在问我是吗？ 对。 哦，我给你找答案啊，别着急。 嗯。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丰田在整个日系车企当中它是老大哥。 这对。 对不对？ 对，我卖第一，谁认谁也不认不行。 对，而且从当年就是再往前推的那大概有10年左右， 嗯， 我觉得那个时候他发展这个纯电，他在自身的利益上他可能保证不了。 哎，你说到一个核心点子上了，为什么奔驰宝马奥迪这些大厂包括大众厂他们迟迟一直没有发纯电？为什么呀？不赚钱， 而且受众程度也在那儿摆着、 嗯、 还有他们，你要记着，越大的厂事儿越麻烦。比如举个例子， 这东西就像说你一空调厂、哎、空调厂非让你去做手机，这一个概念。 不，这个例子大家可能听着模糊，咱就拿赫来举例子吧。他比如说他之前用的化妆品叫迪奥， 嗯， 全套的， 对， 什么眼线笔呀、啊、 是的， 口红 啊面膜， 没错， 一套。 然后呢， 突然这个香奈儿找到了他 啊， 说这个刘赫尔赫尔 代言我们的产品， 代言我们产品来换一套。 我替香奈儿谢谢你 啊！这个说这得换呀，这肯定得换，这一换就得换一套啊！ 啊，对呀、啊，然后呢？ 我不可能说只用这个还用那个，对不对？ 啊，我明白了。 所以说， 就是说我原来造汽车的零部件的供应商是老张家、老王家、老李家，我要是灌电动车了，我得找老刘家、老赵家和老薛家。是差不多这意思是吗？ 嗯。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赫是我的领导，你是赫的领导，我得先审批到赫这儿，赫然后再审批到你那儿，你还得向投资人去解释一下。一晃3年过去了。 我跟你说啊，本来这例子我挺就是挺清楚的，让你俩这例子都举完了，我都差点模糊了。 哎，这意思就是说换起来确实很 对， 是 牵一发而动全身。 对，确实是一个大工程。 所以说咱们， 但是我们看到丰田现在发出这个信息也不算。也不算太晚吧，2020年还有3年， 对， 那时候10余款电动车，如果这10余款电动车，我们大胆的假设一下，全部会在中国市场上出现销售的话，你想想那个时候会怎么样？ 其实这样的，因为前两天我注意到一条新闻，是丰田跟松下进行了一个签署了一个相关的一个合作的协议。 嗯， 松下目前是世界上在做起码新能源车电池领域的偏高端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嗯。 包括特斯拉用的3元锂电池也都是来自于和松下的合作。 嗯， 所以说我觉得电动车根儿是电池，所以说丰田跟他们有合作，应该是这个项目谈得很妥，所以这个相关的新闻就出来了。 对，而且这个丰田刚刚我们说的是2020年它要推出11款的电动车纯电车啊，它在2025年它计划当中也会在现有的车型，比如丰田雷克萨斯的每一款车型上加电动车版本。 嗯，可以预见的是，我觉得到了2025，这真的是一个很关键的时间点。 嗯，我希望在2025年， 我们大家可以在2025畅想很多。 我希望在2025年之前，科技有突破。就是现在， 会的，我觉得会。 就是现在的电池必须还得说放一个底盘儿，如果体积但凡能缩到1/4的话，那对于整个汽车的市场就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啊，我以为你刚才要说在2025年之前你会实现自己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愿望。 我现在投身科研已经不行了，脑袋不够用了，知识储备已经进不来了。 你这辈子基本告别科研了。 科研是谁？ 科研是谁？你不认识吗？ 哦，一个朋友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啊！这事儿说到这吧啊啊，那、咱们今天节目也差不多要结束了啊。 对，主要就是还是对电动车市场的一个更多的一个关心嘛。 对， 然后现在你也看到像丰田这样的大厂也慢慢的在转到电动车这市场，我相信现在还没有动的人也会转。 我说这个很多的人都在做电动车，要不然我们也众筹一个吧，我们也做个电动车怎么样？ 哦， 啊， 我们做电动车， 快车道牌电动车，听听跑得多快。 那就跟那个就是150里的续航里程那个差不多了。 我们标定1000，我们车多大呀？我可以坐它